身把我错误牵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这几天呢，您为大家介绍的提高免疫力扶正的这个小方剂，就是转移因子和中药口服茶饮啊，很多朋友呢都非常感兴趣。那您能不能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它对哪些人群有更好的作用？ 关于这个适应人群啊，你看我们过去在讲节目的时候可能针对的是血脂，血糖、血压，或者心律失常，或者心肌肥厚，或者说血管里边的斑块，或者说对于骨关节疾病，还是这个眼病，还是这个胃肠功能这个调节，我们作用的这个靶点啊，就是这个目标呢，都是一个具体这个病。但是我们这些慢性病这个康复，当然我们说要靠术来针对这个斑块，我们可能要调血脂、调血压、调血糖，或者要抗纤维化等等。那怎么能有利于这些慢性疾病啊？康复，或者说为他们的康复创造这个条件，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医讲这个扶正。我们讲嘛，不是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那拿现代医学来说，我们抵抗力强了，我们可以抵御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你比如说，哎，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这个基因突变这个细胞，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癌细胞。可是如果我们的吞噬细胞吞噬能力很强大的话，哎，我们是有清理这个作用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这个细胞啊，它有这个凋亡、死亡两种形式，就都会衰落掉。衰落掉以后谁来清理它？吞噬细胞来清理它。那如果我们衰老的这些细胞衰老的速度加快，或者说我们这个清理能力下降以后呢，这些都是内在发病这个原因。所以这个，哎，你刚才问到这个转移因子加这个中药这个茶饮这个扶正啊，或者增强我们免疫力，适应于哪些人群？一个呢，对于我们老化这个人群，就是我们年龄大了嘛，那你那个通俗的讲，你的抵抗力你肯定是下降的，这是一个人群。还有一个就是不管你患有心血管系统，还是呼吸系统，还是免疫系统，或者你骨关节系统，消化系统，还有你某些脏器，今天你在吃着药，你在进行治疗这个疾病，你要让你这个康复的这个效果能好一点，效率能提高一点，康复呢能更容易一点。哎，我们这个适用于这个所有的慢性病这个人群，因为我们是养生嘛，保健嘛，它能起到什么作用？正本清源，扶正固本，就是把我们这个本身体这个基础好了，那你这个疾病就容易康复。还有一些是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我们今天，哎，神疲乏力、睡眠不好、头晕等等一些这个体质虚弱低下这个人群，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亚健康人群。你为了防止你从这个亚健康人群走向疾病人群，哎，它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抗衰老的、延年益寿的、增寿的，就 就说我们为了这个让衰老的慢一点，让我们这个修复能力强一点，哎，我们这个养生这个人群。那这个其实它也包括这个儿童，它也是适用，它的安全性啊，这个是有这个依据的。大家我在这里就不阐释了，大家可以去这个查阅一下，有这方面的知识和这个给大家整成了这个小册子啊，这个都是有的。因为这个我们说你看这里面的四味中药，我们说的茯苓、芡实、莲子、百合，你像这个茯苓，它属于这个多孔菌科这个真菌，那它里面有这个，拿现在医学研究，它是有这个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那么从它的这个作用来说呢，它对我们人体这个有这个利尿作用，也就是能调节我们这个血压。再有呢，这个茯苓这个吃聚糖啊，能够增强我们人体这个免疫力。它你像在这个做这个小鼠实验的时候，它对这个肿瘤细胞啊，它有明显的这个抑制作用。那么还在这个实验观察到，这个茯苓这些提取物呢，它有一定的这个镇静、抑制这个细菌、保肝、抗胃溃疡这个作用。那在这个药性上，它属于胃肝胆性平。在药物归经上啊，它归这个心经、肺经、脾经、肾经。你看这五脏里面四个器官都这个涉及到了，它有这个利水、渗湿、健脾、安神这些作用。再说的这个芡实，芡实它里面含有这个淀粉、蛋白、碳水化合物、维生素这个 E、B2、维生素 C， 还有这个矿物质这个钙和这个磷哈。那你从中药来说，这个药性它这个味甘色性平，归这个脾经、肾经。你看肾经我们是作用于肾，一个是先天之本，脾经呢为后天之本，是吧？那你从这个中药这个作用来说，它有补脾止泻、益肾固精、祛湿止带这个作用。那莲子呢，从现在来研究，它含有这个淀粉、棉子糖、蛋白、钙、磷、铁，还有这个铁盐等等啊。它这个药性来说，属于这个肝胃涩胃性平，归这个脾经、肾经、心经。你看这都是很主要的这个药物归经啊。它有补脾止泻、益肾固精、养心安神这个作用。莲子嘛，大家都知道它是用的这个成熟的莲子这个粽子啊，我们经常煮稀饭的时候也在用这个东西，很好的保健食品。那这个百合呢，它里面也含有这个糖、蛋白、碳水化合物，还有钙、磷，这是从现在营养学来分析它的成分。那么从中药学来说呢，它的药性呢，味甘涩性平，归这个心经、肺经、肾经，它有这个润肺止咳、清心安神这个作用。所以我说这四味这个中药配合以后呢，它就能调节我们五脏的这个平衡，是吧？那你说这个转移因子呢，它这也是对我们人体你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它能明显促进我们人体这个 NK 细胞这个杀伤活性。 NK 细胞它是一个免疫细胞，就是自然杀伤细胞，它能够促进它的活性。还有一个，它就能对我们人体血液中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个水平有一定这个提升作用。这个呢，它就是能调节我们这个免疫功能。那么在做这个实验室这个小鼠实验的时候呢，你看这个转移因子啊，它对这个单核吞噬细胞系统这个具有一定的免疫这个增强这个功能，包括它对我们人体淋巴细胞这个转化具有明显的这个促进作用。这个呢就表明它能提高我们人体这个免疫这个功能。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一一的把这个都阐释清楚。总之呢，对于慢性病人群、亚健康人群、抗衰老这个人群、延年益寿这个人群，包括我说它的安全性，这已经是被证明过的，包括这个小孩它也是可以用的。 这个是有相关的这个资料佐证的，大家可以下去索取这个了解学习一下。 嗯，那如果呢是张正主任说的这些人群啊，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转移因子和中药口服茶饮啊，来提高免疫力进行扶正。当然了，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呢，你也可以免费的索取啊《免疫力是身体最好的医生》这本医学小册子啊，能够更加全面的了解呢这方面的内容。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另外还有一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啊，因为这两本小册子现在目前呢我们数量有限，大家是先到先得。如果您想索取，都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张正主任，刚才呢您提到哈，就是转移因子和中药口服茶饮啊，如果经常的去感受的话呢，对于扶正啊，对于疾病的改善都是有很好的作用的。那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理来改善的呢？ 这个就是当然刚才讲到这个那些药性归经和它那个中药的那些功能达到一个五脏平衡这个作用，最后呢就是说拿中医学来说，它就是起到扶正这个作用。 嗯， 刚才我也阐释了这个，哎，它把这个自然杀伤细胞啊、淋巴细胞这个转化成这个免疫细胞啊，还有这些促进这个炎症的这个修复啊，这个哎都是通过这个机理。那你这个就是说达到了这个扶正这个作用，那我们疾病就容易康复，或者说我们防病能力就能提高。因为在我们祖国医学里面啊，就是说你这个人发病不发病，它是由这个正气和邪气，它不是对抗吗？对抗它这个斗争的这个胜负它决定的。那就是说当这个正气盛邪气虚，就是正气能够胜邪的话，我们人体就不会发病。就是邪气我们就理解 各种细菌呀、病毒啊，或者这个天气这个原因啊，寒冷啊，还有这种压力呀、物理的原因、化学的原因、代谢的原因，大家都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邪气。那么这些邪气、这些致命因素作用于我们人体以后，它造成我们这个损伤，你可以损伤，但我们正常人体它都有一个保护反应，就是我们说的免疫反应。免疫反应其实就是大家平时非常熟悉的炎症反应，因为炎症呢，它是一个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过程。如果你这会儿免疫力强，就是我们说这个正气足，即使我们这个损伤了，哎，我们很容易就修复过来了。可是衰老的原因、营养不均衡的原因、疲劳的原因等等，这些所谓的这个不利疾病康复这个原因，导致我们这个免疫细胞活性下降的时候，我们这个慢性炎症是不容易康复的。你看，我们从这个呼吸系统，一会儿是肺炎，一会儿是气管炎，那我们心血管系统啊，我们说一会儿这个血管里面长斑块了，一会儿这个心肌肥厚了，好像跟炎症没关系。事实上它是跟炎症，它就是一个炎症反应。什么炎症反应呢？当这个内皮细胞受到血脂、血压、血糖，或者我们说营养不均衡，还有这个吸烟、饮酒这些因素作用下，它导致这个内皮细胞损伤。损伤以后，按理说在修复的过程中补充好正常的这个内皮细胞，把你那个血管内皮细胞损伤部分修复好，哎，血脂它不会在那粘附，不会粘附就没有斑块。那我们心肌肥厚，我们说是因为这个心肌过度的劳动以后呢，或者在缺氧的情况下，或者在冠脉这个供血供氧不足的情况下，它损伤以后它也坏死了，坏死了这个时候怎么办？长心肌这个纤维组织，哎，我们心肌肥厚了。那我们的传导组织也是有这个损伤以后，这些增生组织、纤维增生组织以后，哎，我们这个心电乱了，哎，心率一会儿房颤，一会儿室颤，就是这个心率这个跳的呢也就乱了。那我们肝脏不用说了，哎，你看各种原因导致这种肝细胞损伤，最后肝纤维化，最后发展成肝硬化。肠胃也是溃疡性的、炎症性的，骨关节老化性的，这个损伤性的、炎症性的。所以这个我们把这个有这个致病原因损伤我们，但是我们的修复能力并不弱，这样呢我们疾病这个哎就容易这个恢复。 那也就是说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呢，对于这个疾病的预防啊，对于疾病的改善啊，都是有很好的作用。当然刚才你也提到那些人群，比如说对于这个预防慢性病的产生啊，对于正在治疗的人群啊，因为他扶正了嘛，所以他抵抗疾病的能力就加强。另外对于亚健康的状态啊，还有对于想养生的人群呢，服用它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可以说对于健康的人群，亚健康人群，这些慢性病不容易康复的人群，都是非常有需要的。我刚才说这是赔本顾源，它是基础，你基础好了，那个疾病就容易恢复。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他现在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的话，在医院积极治疗用药物控制的情况下，再加以他辅助的改善，可能效果就 挺好的。那是这个提示非常重要的。大家不要以为我说的这个东西后你就可以把药撤掉，这个东西是不能撤掉药的。因为药的作用和我刚才说扶正这个作用、增强免疫这个作用，它是这个在不同的作用通道上。 对， 你药品是救的是急。比如说我这是去这个扩张支气管去了，我去化痰去了，那我刚才说这个扶正并不能马上把你的痰化掉，它只能说有利于你那个炎症啊容易恢复，就是你吃药更容易使这个疾病康复了。现实中你看我们很多人老在吃药，大家都说哎，我怎么吃和不吃都是一回事儿，就那么不容易康复。那是什么？就是你那个如果我们概括的说，正邪相争处于僵持状态，这边有你药品在作用，那边又有这个致病因素损伤的部位，它又不容易这个修复，大家哎变成拉锯战了，这个病不容易康复。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扶正，通过增强这个免疫力，使我正气这一块这个砝码 加大，那我这个正能胜邪，就是说这个修复能力、再生能力战胜你这个损伤这个能力，那我疾病就容易康复了。 这是相辅相成的， 相辅相成。所以你刚才说这个不是让大家把这个药撤掉，是更加了一把力，让疾病更容易恢复。我们培育的是基础， 就正气呢更足了，免疫力加强了，所以就应了那句中医说法，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了。 是我们每个细胞它都是有这个再生能力的。再生能力就是说你损伤了，通过这个骨髓系统造血，它最后细胞分化分裂，诶，又去补充你损伤这个细胞，这样的话把你损伤能修复好，那这功能不就恢复了。刚开始一定是小损伤，我们扛扛扛，最后因为处于这种僵持状态修不好，我们最后变成大损伤，大损伤以后咱们症状来了，大家就能感受到，一会儿是肿了，一会儿是痛了，一会儿是麻了，一会儿又是增生了，等等这些问题来了。我们今天说的都是基础性的基础，如果你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基础打好了，诶，疾病是不容易得的，或者你得了疾病它是容易康复的，是这个意思。 其实得慢性病的朋友呢真的是非常多，而且呢也是多方的求医哈，很多人效果都并不是那么的显著，也是非常的苦恼。其实呢可以多采取一些辅助的办法哈，也许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效果。而且目前呢我们这种养生的方式呢正在开展体验活动，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来参与啊。 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同时你在感受的过程中可能很多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出来以后大家顺着这个问题再去索取相关的查阅这方面的知识，你慢慢就了解，这是我们恢复疾病一个根本性的东西， 是 也是被大家忽略的东西。 那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现在咱们有两本都是免费索取的关于养生方面和医学方面的书籍，大家呢可以感兴趣的话免费索取啊，一个是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级的小册子啊。 对，咱们这个秋季养生大家领过， 冬季也养， 冬季 也领过了， 领过。现在也到春季了，这个气温这个起伏变化又很大，肝气不舒。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怎么调情绪？我们怎么来用一些食疗的方法？这个册子里面也介绍了。另外包括舒筋活络，现在外边天气也很暖和了，这里面也教了你一些这个活动的这个操，大家就可以。这个按照这个方法去做，这样呢我们也有利于我们疾病的康复，能够创造条件。 没错。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本叫做免疫力是身体最好的医生，这本养生的小册子。那如果呢大家想免费索取，别忘了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